攻读地茂德后书第二章。所以我儿，你应因那在基督耶稣内的恩宠坚强起来，应把你在许多证人前由我所听的传授给忠信可靠的人，使他们也能够教导别人，应如同基督耶稣的精兵与我共受劳苦。没有一个当兵的被叫他的元帅喜欢而让日常的俗物缠身的。若有人竞赛，除非按规矩竞赛，是得不到华冠的。劳苦的农夫理当先享受产物。你要了解我所说的话，其实主必要赐你了解一切。你务要记住，根据我所传的福音，达味的后裔耶稣基督从死者中复活了。为了这福音，我受苦以致带锁链，如同凶犯一样。但是天主的道绝束缚不住。为此，我为蒙选的人忍受一切，为使他们也获得那在基督耶稣内的救恩和永远的光荣。这话是确实的。如果我们与他同死，也必与他同生。如果我们坚忍到底，也必与他一同为王。如果我们否认他，他也必要否认我们。如果我们不忠信，他仍然是忠信的，因为他不能否认自己。你要提醒人这些事，在天主前恳切劝勉他们，不要在言辞上争辩，因为争辩除能颠覆听众外，丝毫没有益处。你要努力在天主前显示自己是经得起考验的，是无愧的工人，正确地讲述真理之言。至于那凡俗的空谈，勿要躲避，因为这些空谈多使人趋于不敬。这些人的言论如同毒蚁，愈来愈大，其中就有伊莫纳约和菲利托，他们离开了真理，说复活已是过去的事，颠覆了一些人的信仰。但是天主坚固的基础屹立不动，且有这样的课文说，主认识那些属于他的人。又说，凡呼号主名的人应远离邪恶。在大户家庭中，不但有金器和银器，而且也有木器和瓦器，有做贵重之用的，也有做卑贱之用的。所以人若自洁，离开卑贱的，必然成为贵重的、圣洁的，有益于主人，便力行各种善功的器皿。你要躲避青年的贪欲，但要同那些以纯洁之心呼号主的人们追求正义、信德、爱德与平安。至于那些愚昧和粗野的辩论，勿要躲避，因为你知道辩论只会产生争吵。主的仆人不应当争吵，但要和气对待众人，善于教导。凡事忍耐，以温和开导反抗的人， 或许天主会赐他们悔改而认识真理，使这些被魔鬼活捉去顺从他心意的人能觉悟过来，摆脱魔鬼的罗网。